是师父自己的业障，那个弟子众等是自以为真性，枉入迷流，随生死飘沉，作色声而贪染。咁啊，呢几句文咧，就系讲上我哋每一个苦恼众生啦，点样迷真逐妄，所以在呢个生死嘅漂流。我话弟子众等，嗱学在师后就叫做弟啊。我哋一般人咁啊，细佬啦，就梗系迟出世啦。自己的头顶上有个大佬啊，可能不止一个，还有个二哥、三哥、四哥啊，咁啊自己总之系细啦。嗱，咁啊对住个兄长咧，而讲自己啊，自己就系细佬咯。嗱，咁啊我哋对住呢个师长，我哋学在佢之后，师长的修养学识的研究啊，是比我们先，亦都可以讲有时啊，他已经发心学法，他已经学成功啊，无论修养学识都成就了，我们都还没出家，都还没发心啊，所以他比我们先得多了，那好像自己的兄长一样，所以说学在师后就叫做弟啊。解从师生，我们所有了解明白佛法的，即使一言半语而得到切实受用的，我们这种了解都是从这个师长的地方学来，所以解从师生的日子就好像我们身为子女，这个出处就是从这个父母，有父母才有自己，等于说有咗我哋嘅思想，然后先至咧有我哋嘅发心咧，能够了解佛法，所以解从师生就叫做子咯。嗱，众等咧就系说明当时啊，唔止呢个宜山祖师一个人，亦都有好多同埋一齐啦。咁啊，发愿求三宝加被消业障嘅个弟子众等。个智慧的真性啊，嗱呢一个就真性咧，其实真性咧就好似嗰啲黄金，你如果咧锻炼成黄金咧，就冇理由将佢变成咧金矿噶啦，系变咗纯金啊！以今时今日嚟讲啊，即系四条狗啦，差唔多都好正噶啦吓，咁啊叫做纯金。但是纯金可以好得变的，你可以做金牛仔、金鸭仔、金狗仔、金猫仔，十二生肖乃至人所用的金碗、金匙羹或者是首饰，千变万化，但是虽然外表就是千变万化，可是我们如果聪明的人一看呢，件件都是金器，等于说件件都是真金，件件都是金的价值，是抵钱的，你就不要给那些千变万化的金器呢迷了去了。那我们的本体这个真性呢，是如同这个百分百的纯足金，但是足金不能千变万化，那我们的真性亦不如随众生这个念头所起，随即做罪业，你做到什么罪业你就受什么的果报，但是虽然果报啊是千千万劫的不同，但我们这个真性始终不会失啊，就如同这个金器虽然有千变万化，件件不同，但是本体黄金呢是永远不变啊，件件都是价值永恒。那么这个就是真性啊。那违呢就是违背啊，不就是违失了啊。其实我们的真性呢不会遗失，只不过迷的时候呢，咁啊事都好似唔见咗嘅啫。但我哋一念过悟呢，当下就系我哋自己嘅本体。好似我哋一个聪明人，你唔好睇嗰啲金器件件唔同，其实我哋住嗰啲就系黄金，黄金就系最值钱嘅。你唔好俾嗰啲金器嘅变化咧，系转咗去起个分别。种种金器嘅眼前。就是纯正的黄金是最值钱的。 咁如果你傻傻地咧，啊你唔睇呢个黄金嘅价值嘅本体啊，你啊睇件件嘅金器咧，变得俾啲金器转咗去啦，咁就好似遗失真相。嗱，虽然你睇啲金器俾啲金器转咗啊，但系佢呢个金嘅本体咧未失。你唔论点样拣，点样选啊，件件都系黄金，价值不变。我哋虽然众生种种嘅业力。各人所做不同，随业受报啊！但我哋呢个本体咧未有生，现在话自为咧，嗱、这、呢个自字咧就好重要喎、啊。嗱，讲经嘅人咧，每一个字啊都要分析清楚，则系说明我哋唯失真性嘅人咧，唔系边一个人冤枉你，而系你自己咧遭罪。你自己做呢个违背良心嘅事啊，你自己做嗰啲唔正常嘅事啊，所以咧就受呢种咧恶业嘅牵持而流转六道啊，时而为天，时而为人，时而为地狱恶鬼畜生，黑门招出而无还啊，铁狱站嚟的而又入。咁啊呢啲咧？都是啊，在呢个经上咧劝发菩提心文里面所讲嘅。嗱，咁啊，唔论啦，我哋点样流转，但我哋嘅真性本体都冇变。咁啊，现在话自为真性啊，自创我哋遗失真性以来，咁就枉入迷流啦。唔系话咧好正常咁样流于呢个生死。其实呢我哋好冤枉，但系呢个冤枉呢就唔系别人呢害你嘅，就系、是、你自己啦唔检点，自己呢做罪孽，自己呢呢、这个心理唔正常，所以就自己受恶报，咁就叫做枉入，唔系话正常咁样入嘅，就枉入嘛，呢、这个迷途流转于呢个生死，咁就叫做枉入迷流。佢随生死而飘沉，嗱生死都是有两种，一种咧就肉体，一种咧就心理。嗱我哋众生啊，一般人咧就有呢个分段生死，好似一嚿蔗啊，你可以用张刀咧，咁啊将呢条蔗咧，咁啊一碌一碌啦，咁啊斩落嚟，咁啊一段一段啦，啊可能五寸一段，十寸一段啦。咁啊，一条蔗有好几尺长，你可以斩落佢一段一段嘅。嗱，我哋呢个人嘅肉体都系一样喎，有头啦，有两手两脚啦，啊，咁啊有中间呢个肚呢个身啦，里边有心肝脾肺肾啦，嗱，咁啊一件一件啦，可以将佢分析噶，咁啊叫做分段。嗱，生死咧就系我哋呢个肉体啦，啊，我哋生出来。一段一段组合而成，有我哋呢个肉体，所以等到我哋一口气不来啊，咁啊将佢化为乌有啦，无论土葬要个火葬啊，咁啊结果都化为乌有，咁啊叫做分段生死，属于呢个生理上。嗱，咁啊如果出世嗰啲圣人，佢入咗灭之后，唔单话断咗烦恼啊。呢、这个小乘人嚟算咧，佢虽然断咗呢个三界嘅见思烦恼，佢仲有出世嘅尘沙无名。嗱，咁佢虽然咧，佢亦都咧入灭啦，连呢个肉体都冇咗啦。但系咧，由于佢仲有呢个未世嘅无名啊，佢呢个心里面仲有呢个生灭嘅变迁。咁所以呢个变亦生死咧，念念嘅变迁啦。这个就是心理上的生死。那不论凡夫俗子的生死，以及出世这个小乘中乘权位的大乘菩萨，有他这个心理上的生死，总言之未曾究竟成佛，有生死。现在说随生死而漂流，漂就是漂泊，流呢就是流转啊，或者沉溺咁解，就系、是、我哋响呢个生死中嚟嘅飘荡流转啦，而同嘅人咧沉沦于呢个苦海之中，咁啊飘来飘去啊， 都好难要飘到呢个岸边咧，俾你上岸，总系在啊呢个生死里边咧，头出头没，漂流不定啊！呢啲纯粹都系由为真性造罪业而枉入迷流，由业咧而感到呢个生死嘅飘荡沉溺。佢话随生死而漂流。俗色声就易贪染啦，俗就是追逐，色与声咧就是包括啦呢个香味触发嘅六种情景，贪咧就是贪心，染咧就是染着。我哋每一个人咧都是俾啊呢个外境啊呢个声色染马咧染污自己嘅心性。众人呢被这个外境的声色显马转了去，令你对这个声色显马而起个贪心，那么不会好好地是反观自性，所谓随波逐流，主要呢都是我们有这个贪念，对于这个外境的声色显马而追求，而執着而被这个外境之所染污，所以说俗色声就易贪染。十次就十次就即成有漏之因，那么既然我们迷真性，就一定会起烦恼，那么烦恼就很多，那么此处呢简单讲就有十种情况，就是有十种咧差遣我哋咧堕落，所以名为叫做十次同埋十次。咁啊，十次第一就叫做无惭，第二咧就叫做无愧啊，就是、我哋一个人咧为非作歹、偷呃拐骗、奸淫邪道、饮酒食用，可以讲一句笼统啲嘅咧，除咗好事啊。不得坏事都做着噶，但系佢冇半点咧嘅惭愧啊，冇半点嘅羞耻，冇半点嘅改往修来，以为咧好应该去做嘅，咁啊叫做无惭无愧啊。嗱，第三咧就系嫉妒，睇见人就好过自己啦，咁啊又比唔上人，亦都咧冇法子及得上人啦，咁佢就嫉妒咯。那么第四呢就是贪贪啊，贪贪呢就是越贪越多，但是他就鬼咁孤寒的，可以讲得好像旧时的梁苏记牙刷咁的，他的口号叫做一毛不拔啊，等于话呢这种人那种的贪贪孤寒啊，即使拔一毛以利天下呢他都不做的。咁啊，呢种咧叫做贪贪啊。咁啊，第五咧就系叫做悔。嗱，呢个悔咧就系等于话佢唔系话乜嘢悔，而系佢自己咧所作所为，佢冇半点咧个悔恨。但系佢唔系做呢个好事，嗱，如果佢系做呢个功德事，或者咧帮助。救济嗰啲鳏寡孤独、贫病无告嘅人咧，咁佢都系一件功德事啊！佢一啲都唔后悔啊！佢日日都出钱出力，亲力亲为咁去做，本来系啱嘅。所以呢个悔咧，就系讲个做恶嘅方面嚟讲，佢真系无所不为，随好事坏事都做尽啦。啊，佢所做咁多嘅坏事咧，啊，佢冇半点嘅悔意嘅。咁啊，属于我呢一方面咧，系悔。嗱，第五咧就睡眠啦。咁啊，瞓觉瞓得多咧，都系一种罪过啊。咁啊，好多人好中意瞓喎，咁啊，成日都瞓觉啊。咁啊，由于啲时间关系咧，我就冇法子讲咁多古仔俾你哋听啦，只系讲呢个道理。其实咧，我哋一个真修道者咧，对于瞓觉啊，都系适可而止。所以我历代啊，啲高僧大德呢，有所谓不倒他，有所谓行呢个波舟三昧啊，佢哋简直呢就唔瞓觉，只系坐同埋企啊。 咁嚟到咧，作为一种少少嘅样式，就系、是、利用啊一生人呢个短暂嘅时光，咁啊俾多啲嘅光阴啊，佢自己修行办道啊，唔好浪费。如果我哋瞓得多咧，个人嘅人咧真系好似变成猪啊！猪除咗瞓觉有咩做啫？啊，咁啊成日嘅，咁啊瞓到啊，瞓到嘅嘅声嘅，咁啊瞓饱就食，所以咁肥咁白咧。咁啊，结果咧瞓到肥肥白白啊，俾人一刀咁啊劏咗自己手部啊！咁啊，所以我哋一个修道人咧，就唔好啊瞓咁多，要利用一生人呢个短暂嘅时间。做呢个有益嘅事，爱惜呢个少少短暂嘅时光咧，去修自己嘅心。所以睡眠咧，亦系一种罪过啊！嗱，第七咧就系吊举啦，就系无论佢外表，以讲咧佢呢个自心啊，都系咧正常。咁啊，忽然系咁，忽然又系那样啊，佢冇定性。咁佢就吊举啦。嗱，第八咧就系分层，佢冇脑啊，佢唔会谂点样去修行，点样去用功，点样去爱惜光阴。咁啊，中人咧系胡混混、混混沌沌咁啊，一过一日，咁啊到头来啦，两眼一闭，两脚一伸啦，咁啊随意坚持，嗰阵时悔之晚矣啦。咁啊，叫做分层。第九咧就愤怒，喜欢发脾气啊，咁啊都系唔好啊。第十咧就系、是、浮啊，浮咧就系、是、遮盖咁解，佢自己做错咗事咧，从来唔发怒忏悔啊。其实佛教咧就系、是、主张每一个人做错咗事唔系大问题，就希望佢咧响住大众面前咧系表白佢呢个心事。咁啊，呢个罪咧就可以消灭。咁啊，但系佢做咗错处啊，犯咗呢个罪过咧，佢恐怕人哋知道咧，佢唔肯咧发怒忏悔，咁啊，佢就浮藏过失啦，咁啊，都系一种罪过啦。咁啊，佢就十持有呢十种烦恼啊，持科，我哋呢个真心，令我哋呢个真心咧，好似啊，比住嗰啲咧，重重。嘅黑暗遮障住，不能显露，咁就叫做前科，系有十种，佢就十次。嗱，十屎咧，屎就差遣啊。嗱，咁啊，如果我哋做以下呢十种嘅罪孽啦，咁就俾佢差遣啦，亦系流荡于呢个生死而不能自由，咁啊，佢就十屎。嗱，第一就系身见啊，其实我哋呢个身都系冇主宰。如果佢要病起嚟啊，你有边一个就我唔中意佢病，得啦，你成功啦。就系问题啦，佢要病起嚟嗰阵时啊，咁啊点样辛苦啦？好多人都病过应该啊，只不过细路仔病佢就唔知啦，除咗喊乜都唔知啦。我哋大人就照顾佢，其实每一个大人总性咧都经历过，可能大病，可能咧就小病。我点样痛苦咧，大家都知噶。咁啊，证明都冇主宰啦。嗱，咁啊，但系等到啊，百年归老，算你一百岁，你应该心足啦。其实我哋过一年啊，就少一岁。过年唔系欢喜啊，唔系幸运啊，算你一百岁，今年我就得翻九十九嘅啫。慢慢咁啊减啊啲嘅负数啊，咁啊减啊减啊减到等于零零，你想唔走都唔得噶啦。你有本事要佢唔走啊？如果你能够有本事要佢唔走咧，咁你成功啊！咁其实我哋咧冇办法要佢唔病唔受苦，冇办法要佢唔死啊！所以我哋呢个肉体咧，好玩法，你食几多个保养，食几多个补品，其实瞓醒觉啊，变出嚟嗰啲嘢咧，你自己都唔中意噶。咁啊，所以咧唔好食咁多补嘢啊，其实补得太多啊，觉得气长啊，但又好难断气噶。咁啊，所以啦吓，唔好食咁多补嘢。此其一，你食几多都好，都瞓醒觉所变化出嚟噶，你自己都唔中意闻，自己都唔中意睇噶，咁就说明我哋嘅肉体咧系玩花，我哋呢个身体咧唔系永恒不变。 咁所以我哋应该咧要利用佢呢、這个短暂几十年嘅光阴咧，好好地做一番善事，嚟社会嘅救济工作，或者戒杀放生，提倡素食，或者自心嘅修养，念佛念菩萨嘅圣号，或者诵经。嗱，咁呢个就叫做聪明嘅。如果处处执着自己呢个身，呢、這个我为着保障我哋自己呢个身体咧，而为非作歹，损人利己啊！到头来呢、這个肉体唔可以永恒，始终系会变坏啊！咁啊，变成咧满身嘅罪孽，咁啊佢哋身见啦。嗱，第二佢哋边见啊，佢呢个见解有所偏僻，或者计常所谓今生为人，生生世世为人啊，今生做畜生，生生世世做畜生，做善冇善报，做恶冇恶报啊！嗱，咁呢啲咧都系为背呢个因果嘅。其实从因果律嚟讲咧，你行善，你个心善啊，你就苦咧都可以变成乐。如果你个心恶啊，你即使系乐啊，都会变成苦啊，唔系永恒不变。咁啊，佢就常啊。嗱，第二咧就系叫做断啊，佢话人死而生灭，今朝有酒啊，就系、是、今朝醉啦，管佢听日咁多。有就食几件杀几只，其他我唔理啦。咁啊呢啲咧就断啦。其实咧你食一斤肉，但又要还两斤噶，唔系咧咁轻松噶。我哋每杀一个生命啊，就结一个冤。所以世界战争，你杀我，我杀你啊，处处好多个刀、兵、水、火嘅灾难。都是我们众生共业所感啊，大家共聚一个地方作这些业，所以共同受这个业报，我们不应该有这个断常这个偏于一边的邪见。那么第三个叫做邪见，他就不信因果，邪知邪见，断了他自己的善根，那就叫做邪见。第四咧，佢就见取啊，所谓唔系殊胜嘅法，佢就当为殊胜嘅法；唔系不生灭嘅果，佢就当为不生灭嘅果啊。佢完全咧呢、这个我见为出发点，咁啦，佢就见取啦。啊，第五佢就戒取啊，本来唔系戒，佢当为戒。嗱，咁啊，点解咧？嗰啲外道啊，印度就好多噶，佢有啲神通嘅喎。咁啊，见呢啲牛啊，同埋嗰啲狗啊，嗰啲鸡咧，佢畜生有善根咧，个生天，佢就唔研究佢呢个生天嘅原因，佢只系睇佢啲外表，佢谂下佢只鸡咧，佢一世咧都系咁企喺度嘅，有时咧休息咧，佢又独立一只脚咁企喺度啊，咁佢就生天噶啦，咁佢就学嗰只鸡咁啊成日咁企喺度，啊，咁睇呢啲狗咧。咁啊，食嗰啲人粪啊，狗都可以生天，佢因为食人粪啦，咁啊，佢就跟嗰只狗咪食人粪。啊，睇见只牛咧，咁佢合埋只眼养神唔瞓噶，啊，肚饿食草，佢就可以生天啦。啊，咁佢亦都学嗰只牛一样咧，啊，食下草啊，合下眼啊，咁啊，佢就收呢个生天出世之恩。嗱，咁啊，呢种戒咧就唔系正常，就名为叫做戒取啊。第六、第七、第八就是贪嗔痴，通常讲的就是三烦恼啊，贪求这个外境，人家呢有什么对不住自己呢，起个嗔恨，这些都是愚痴啊，不明事理。第九呢就是骄慢，骄慢或者似自己呢是大圣，那么欺凌那些小圣，或者似自己咧有钱就睇唔起嗰啲冇钱，或者似住自己有学问睇唔起嗰啲冇学问，呢种就叫做骄慢啦。嗱，第十咧就叫做疑惑啊，就系对咧佛所讲嘅戒定慧唔肯相信，对三宝嘅实德实能佢又唔相信啦，佢总系怀疑。三宝真的有咁好， 界定位修行啊，咁啊真系有咁灵，咁佢想话永世咧，移移划划，咁就名为叫做移，嗱咁啊合埋咧就系叫做十耳啊，即系有呢十种烦恼就可以差遣我哋咧，随生死而飘沉，流荡于呢个生死苦海之中。所以话即成有漏之因啊，嗱漏就系漏落，我哋洗菜啊，嗰个筲箕咧系穿窿嘅，意思就希望咧洗菜嘅时候捞起嗰阵子咧，嗰啲水一齐咁捞到多少咧，一放落个筲箕啦，咁咪漏晒嗰啲水啦，咁啊叫做漏。嗱，我哋呢个漏咧就系漏落，你有咗呢个十前十屎啊，呢二十种嘅烦恼就足可以令我哋咧系流落于呢个生死。十前十屎啊，就系为流落呢个生死之因，佢话即系有漏之因咧。个六根就六尘，个妄状就无边之罪啊。嗱，六根就眼耳鼻舌身意，六尘就系色声香味触法啦。既有呢个十前十屎嘅烦恼，咁啊肯定咧造罪业。其实造罪业边个地方去做呢，就系、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俾呢个色声香味触法个六种尘境咧系转咗去。对呢个六尘嘅追求，冇一念咧系回光返照自己嘅自性啦，终日都俾呢个尘境转咗去，所以话妄状啊，呢、这个无边之罪啊！嗱，咁啊，假如我哋能够六根咧返照，唔去吸收呢个六尘，对住六尘，无论点样嘅繁华，点样嘅好。我哋咧低调处理啊，所谓淡而处之，唔好过分追求啊。咁你个心咧系舒服啲、自在啲，咁样咧你就唔会做咁多罪业，反而咧对于你个道心啊系有帮助。所以《楞严经》里边讲啊，佢话生死涅槃都唯与六根，都更非他物啦。你为生死根本，又系六根。你能够成佛作祖，亦是六根啊，其中的分别就是一个迷，一个悟啦。如果我们一念觉悟，六种尘境都如幻如化，不被这个六种尘境所转，尽量啊，是淡薄这个六种尘境呢，那这个六根就反照，就成为这个涅槃的因啊，是这个涅槃成佛的根本啊。嗱，咁啊，始终就啱啱相反，呢、这个六根咧系追逐呢个六尘，攀缘个六尘，为尘所转啊，咁就妄博无边之罪，就为呢个生死根本啊，系为呢个流转嘅根源。咁迷论苦海就心力邪途，着我单人就举往错直啊，至就明呢个暴障啊。有呢个十前十屎嘅烦恼，然后咧策动呢个六根，攀缘六尘，造罪业，由呢个罪业咧就一定咧会感到呢个沉沦生死苦海呢种嘅果报。我话迷论苦海啊，迷就系昏迷，不觉不醒；论就系飘溺。无道啊，苦海就是佢沉沦于呢个生死苦海之中，随波逐流，永无呢个出离之人。佢个过处咧就是六根攀缘六尘，追不沉缘就是有为真性啊，而起呢个十时十时个烦恼。之所招感啊，所以我哋啲法师放言口咧，刚刚开场佢就讲啦，佢话爱河系千尺浪啊，苦海系万重波。咁啊，为呢一个亡者咧讲出呢两句话，亦即系道出咧 佢现在啊未能超升嗰种嘅原因，所以跟住得嚟两句啊，佢欲念轮回苦咧，咁就大庄真念弥陀。嗱，咁你想啊，所有一齐大众嘅亡者能够离开呢个沉沦嘅苦海啊，你哋只有念一句阿弥陀佛，你哋只有咧听我哋的法师咧为你啊念多几句阿弥陀佛，咁样咧先至可以超度咧嗰啲亡者啊，离开呢个无边嘅苦海。往生啊，这个天堂佛国，那个迷轮苦海，就心力的邪途。心力呢，就不是说浅浅的，就是说这个水呢，深到见不到底。那么我们堕落于这个三恶道呢，所谓越堕就是越深，就不是这个正常的人天之路啊。乃是这个地狱恶鬼畜生不正常的道路，所以称为呢就叫做邪途。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你再生啦不深信这个因果，不会呢是尊敬三宝啊，不会呢是遭遇到这个正法的教导，所以呢就遭罪。